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大家呢就剛才看了我們那些片子，其實有一段片沒播過的，就是最後尾在這個美孚的私出口，那就陳海欣說他的 ending 都很好的，先是 Peggy Lam 嚟，我見到林貝月加嚟。 林貝月加仲喺度嘅咩？ 仲喺度喎，未死，戴住個假髮嚟。我想埋去就彈撞到佢，等佢拱跌佢個假髮㗎啦。咁然後跟住呢就我知道大龍鳳啦，跟住高靜芝嚟。高靜芝嚟，跟住李慧瓊嚟。嗱，佢安排全部都係婦女界嘅代表嚟㗎，你留意一下。Peggy Lam、高靜芝、李慧瓊。 點解呢？ 佢要攞女人票嘛，因為佢、ending 啊、okay. 幫佢企喺後面嗰啲人喎，講緊係。 有安排喎。 係啦，咁就本來 Audrey 即係余若薇同埋公民黨嘅朋友呢就喺度嗌人咪嘅，我哋都係嗌三號李卓人幫佢拉票嘅啫。但對家已經知道贏啦。咁所以就準備好個叫做 ending 嘅 speech 啦當日。咁真係好嘢，大家睇睇片先，我哋成寨人真係厲害。 我聽下 ending speech 得唔得㗎？大佬 聽唔到。 喔、哦、你真係唔好仔真係。 結果陳海欣嘅 ending speech 係出唔到街嘅。 OK。 睇下片啦。所以我就係話咧，通常咧就嗰啲政黨嘅人咧就好斯文嘅，佢哋咧見到呢啲場面咧，人哋準備發表呢個當選感言，準備喊嘅啦嘛個 moment。但我哋啲聽眾好白厭啊，其實係就正正就係你要呢個發表呢個勝選感言，準備喊嗰陣時咧，大家就喺度嗌踢走陳海欣， 唔俾機會㗎。 結果嗰段片咧電視台出唔到啊，因為收唔到音。嗱呢啲就係即係而家網絡時代嘅玩法啦。你泛民是很守規矩的，見到 Audrey 都走開不敢走過去，即覺得啊這樣不是挺好的，這樣是的。所以我就說是當然我們就不會跟他有任何的肢體衝突，因為跟著就藍帽子到很多警察到， 不過我覺得 近隔兩邊的群 組，即例如剛才細良你說了兩句新東，我覺得他那些 formula 即老共的一件事就是怎樣用開這條橋呢，即橋不怕舊，最重要你守。其中一個可能性變數咧，我估嘅啫嚇，我冇收到任何風啊。可能出嚟鄭家富。 哦，呢、這個唔使諗啦，我覺得。 你睇到係咁大鑊啊，我怕嘅啫。 佢嗰個台咧，佢都冇叫人唔好鬧阿基嘅，都係。係啊，就叫人唔好同阿林鄭切割嘅，即係我講嘅嘢就啱好調翻轉嘅。 係咩？ 係啊， 唔好同林鄭切割啊。 係啊係啊。 點解？ 今日阿 Lens 話俾我聽啦，佢哋唔好講個名啦，啲主持人就話同林鄭切割就應該是其是非其非嘅，林鄭做得好嘅應該支持咁咯。 你知唔 咁咪繼續 DQ 你囉。 嗱本來喺 DQ 完之後我再高民望啲，你咪攞埋選舉咪輸囉。又 九西嗰陣時候嘅選舉嘅時候呢，我發覺有幾單嘢呢泛民都已經係犯到嚴重嘅錯誤，係幫李卓人倒米，我都唔敢好大力咁喐。包括第一就係民主黨就話我贊成1000公頃嘅填海。 喂你老友 是啊，唔係我媽咗佢㗎啦，我話你大佬你倒米呀，你阿哥你喺度。 大佬 你贊成千七， 佢嗰段新聞真係累 Q 死人㗎，真係㗎。 我話第二嗰班功能組別嗰班阿哥啊，即 係致謝動議裏面咩囉， 喂你今次你明知前面係選緊舉，你唔係白痴㗎。 咁佢代咗嘢㗎嘛，你明唔明 白？喂大佬下鑊先啦，下鑊你慢慢投，啱啱就嚟選緊佢，你俾子彈人哋喐。 嗱嗱，我好簡單，我同教協就 喂你咩關鍵一直啫？ 我哋同教協都冇仇嘅，但我點解成日批評阿葉建源都係呢個原因？唔係話因為私怨， 我唔識佢。 係啊，而係話因為你教協咁樣一喐咧，其實成個泛民裏邊嘅脊骨啊，喺度震緊啊！你明唔明啊？ 唔係，同埋你俾咗委人入嚟，喂咩關鍵一直啫？喂，我 需要你都支持林鄭咩？ 冇錯啦，我需要你嘅時候，喺啲咁重大嘅關鍵問題裏面你都甩曬碌嘅，我支持你做乜嘢咧？唔係對一般，例如一啲 critical 嘅選民，唔係好似我哋睇嗰啲 angle 就係、有優次嘅呢個世界，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嘅， 唔會咁諗嘅，市民唔會咁諗。 打到呢個共產黨最緊要，即使佢哋差啲、渣啲，有時甩碌都算啦。唔係，但有好多人。就係嗰萬零人，每個區嗰幾百飛就夠㗎啦，夠你輸啊！我意思 係，我自己覺得咁嘅，即係咧，其實細良好似喺另外一個節目都講過，就係話咧，其實依個係一個選舉 A、B、C 到而家都冇變嘅，就係所謂嘅你嘅基本盤，就基本上都會投你嘅。 嗯， 你派邊個都投㗎啦，派阿細良投，派你又投，派我都投㗎啦。嗰班嘅所謂，譬如舉例九龍西，而家你睇到大約90,000+十萬票到。好啦，你要吸納嘅一班根本可能係對政治嗰方面嘅議題唔係好關心嘅一班人，咁你先至可能呢，即係叫做呢，喺你嘅票源當中你叫擴闊你嘅票源。咁當然啦，呢一方面呢其實呢就本來呢數據分析係幫到嘅。我哋呢就亦都曾經呢，即係我自己本身嗰間公司亦都曾經呢喺一次嘅補選同埋一次嘅換屆選舉當中係做過呢樣嘢嘅。譬如舉例，你應該找緊啲乜嘢嘅議題去 elaborate 呢，咁樣去吸納呢啲所謂擴闊你嘅票源啊，究竟你嘅所謂有機會可能你嘅選民嗰啲所謂中間選民佢哋最關注嘅議題係乜嘢嘢呢，咁樣。我想講就係話，我唔係想講數據選舉，我哋係想講就係、even 用策略上面，你哋以前嗰代都係咁噶。喂，你一定要用擴闊票源呢個策略嚟打嘛？ 嗱，呢個好簡單，呢個真係打知識嘅，真係 knowledge data 就係 knowledge 嚟嘅。 啱啦， 你台灣選舉啊，喂大佬 OP 嗰條巡區嗰條 route 啊，係有數據支持， 有數據支持， 用最短嘅時間接觸到自己嘅支持者，而唔係陷入敵陣噶。其實係，但係我哋次次都陷入敵陣噶嘛，我哋家訪。因為你冇數據喺後面嘛。 嗱 ，OP 嗰個其實今次咧睇到佢只係贏3,000+票， 精準嘅。 唔係啊，好掹掹緊我。我 exactly 想講， 但係你唔知一樣嘢。 50,000+票， 你知唔知一樣嘢先？我差你一句咧，就係、其實佢哋係有棄呢一個嘅姚文智保啊， 保啊 OP 嘅係啊， 係啦， 即係民進黨自己都知死啊， 棄保啊，最後 其實咧， 蔡英文 係 冇乜去姚文智度噶。 唔係 OP 好危嘅原因係好簡單嘅，就係、 啲人哋咪個大局觀咯。 喂，你做咗一屆，你做咗一屆之後咧，其實咧你就有 record 啦，即係好似所謂嘅而家你嗰啲所有香港嘅從政者啊，你一做咗一屆之後咧，人哋有好多位攻擊你噶啦 ，OP 亦都係。所以咧，其實喺成個OP 嘅選舉工程當中，佢點解到最後贏咧？嗱、除咗有所謂嘅民進黨讓路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佢成個過程當中，佢係用數據 monitor 住嘅。 嗯， 台灣嘅進步 啊，又跟住用精準嘅廣告。咩叫精準廣告啊？唔同嘅人，佢用唔同嘅理由嚟 分眾嘅廣告。 target 嘅選民， 男與女，或者甚至咧，佢嗰個數據去到每一棟樓啊，究竟佢個人口結構係如何？又跟住你頭先所講嘅 route 啦，就係究竟我譬如舉例，就等於好似香港嘅街站好。我究竟朝頭早應該擺邊度？ 擺邊度？ 晏晝擺邊度？ 嗰條路， 同埋你 sell 咩 point？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 ，Donald Trump 嗰次選舉咧，就係用咗呢個 Facebook 嘛。後屘阿朱阿伯格咪俾人召咗上去國會，即係質詢佢。 嗰個就已經係涉及到盜取數據啦。 冇錯，因為 後屘 Facebook 即刻 佢就係知道咧，劉世良發開咩 post，like 開乜？ 佢用 profiling 啊。 佢就係 profile 咗你，呢個真係你啊 ，CSI 都知㗎啦。 即係話知道你中意玩槍嘅，咁佢梗係講。 唔係，佢知道佢係咩類型人，譬如佢係一個開放型嘅人 ，A type、B type、C type， 係啦， 用人類學嘅角度去歸類嘅。 五個 type， 即係好簡單分析㗎，我睇。 譬如好簡單就係話，譬如假設啦，我 scan 到一個人，佢咧就係佢冇政治嘅post 擺喺自己 Facebook 嘅，不過佢 share 咗阿何韻詩嗰個新嘅 MV， 然後呢跟住呢就去咗呢、這個彩虹遊行。咁佢亦都平時呢去電影節。好啦，我就 based on 呢三個 post， 我就將佢歸類。 就呢個就去呢個 台。呢個就係李卓人嘅潛在支持者 Type A， 小眾嘅。咁然後啊，李卓人發俾佢個電郵好或者咩呢，其實就係講緊唔一定講同志喎，千祈唔好。你拉 照顧弱勢， 係啦，可能係照顧弱勢社群啊，講窮人啊， 尊重嗰啲少數人嘅權利， 動物啊，少數人嘅權利啊，咁樣，咁可能甚至唔係李卓人添，嗰、那個電郵，嗰、那個電郵可能係黃耀明發出去嘅， 嗯， 或者林夕發出去俾佢嘅。喂，大佬，呢、這個2008奧巴馬已經用緊㗎啦，已經係。 唔係，所以相對嚟講咧，台灣， 所以我哋係石器時代，你明唔明啊？我哋個收銀機係石器時代，泛民嗰個戰鬥機都係石器時代咧，其實。 台灣咧就比香港先進好多呢方面，即係引用數據咧嚟去。 其實你去幫襯啲公司得㗎啦。 去幫過柯文哲，幫過蔡英文總統選舉。我咧都叫做喺香港搞緊呢一類嘅服務，但我話俾你聽，我接觸過嘅政黨 冇生意啊，你 係啊，冇嘅冇生意。 琴日白偉聰都講咗啦，騙佢哋都真係俾佢少一輪啦，唔見添啊，直情。 即係基本上咧，佢哋咧仍然係唔嗱，我話俾你聽，其實你將每個選舉越嚟越係幾千票以至幾百票之差嘅。 嗯， 你依個之差咧就係、是、其實可以係用數據咧去補足翻呢樣，當然呢個世界就冇所謂嘅 guarantee， 唔好講到好似大數據分析咧，好似係一個必勝之。 唔係你揾到個 way out 去 reach 你嘅群眾，捉佢咩 point？ 嗱，好簡單啫。 唔係嗱，我再舉多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我諗大家都明嘅。我插你一句 ，sorry， 就係假設例如長毛去選新界東咁，你對啲婦女嚟講咧，好怕噶嘛。啲人就會覺得係、又唔洗頭啊，其實佢日日都洗啊，多過我哋添，係咪？ 油脂整， 同埋覺得佢 粗太陽眼鏡， 粗粗魯魯啊，又講粗啊，咁所以咧嗱，你對住呢啲婦女嘅時候，你又要 sell 佢温清温馨柔情嘅面， 咁咪要揾 要 target 啦。 咁又未必係 拉票啦， 咁就未必要揾阿長毛自己本身啦， 唔使長毛出嚟揾我有乜用啊？ 喂，長毛你唔好將佢 命仔成日洗頭。 你唔好嘗試改變啊！長毛，依個又我覺得係錯誤策略嘅， 唔好改變長毛，係啊， 係要揾另外一啲人。佢頭先所講嘅，可能揾阿明哥，揾阿邊個咁諸如此類。佢旁邊 唔係深水埗明哥， 唔係深水埗明哥， 千祈唔好揾呢個滑曬牙呢個人。 我又舉到 揾佢死得㗎。 呢一啲所謂嘅精準嘅選戰咧，其中一樣嘢就係 engagement 咩咧？譬如舉例，如果黐阿劉世良咧個 engagement 咧，究竟係會吸納到啲乜嘢嘢嘅選民咧？ 嗯 其實有數據分析嘅，因為點解啊？你黐佢嘅時候，跟住你可能做 live 啦，又跟住你睇到下低究竟有邊啲人 response to 你呢個 Facebook live 啦， 同埋點樣 respond 啦？ 佢點 response 啦？下低留言嘅炒下拆下啊，定係乜嘢嘢咧？又跟住同阿陶君衡 engage， 又會吸引到啲乜嘢嘢人？跟住個 engagement rate 係高定低呢？嗱，呢啲所有嘅嘢咧，其實你喺選戰嘅過程當中咧，係可以分析你究竟黐乜嘢人係最好。 Yes， 你睇到上屆深水埗阿明哥，你頭先講開明哥啱啊，鄭榮信第一時間拿住阿謝霆鋒 Chef Lemon 入去阿明哥北河同行嗰度做一場大龍鳳。喂，你估真係大 chance 㗎？ 數據啊， 全部計過曬噶，包括今次陳健康揾阿張智霖，你方真係 by chance 啊，全部都計過曬噶。其實呢啲嘢小白領係中意阿張智霖啊嘛。 呢啲喺商業世界當中有叫揾 KOL 啊嘛，我哋都幫過啲客搞嘅，就話咩咧？就嘅意思就係你呢個品牌，又跟住咧，我透過嗰個 Facebook 嗰個嘅所謂 social listening， 又跟住俾五個你嘅代言人嘅選擇俾你。其實當中係有分析嘅，有數據分析，就係話，喂，譬如舉例，你係我哋都講張智霖，你又會吸納到啲乜嘢嘅選民咧？另外一個可能咩啊？嗰佢老婆叫咩啊？ 袁詠儀。 袁詠儀啊，你吸納到咩女人咧？ 媽， 呢啲全部係有數據分析嘅。 你幫我手啦，下次嘴巴， 其實冇用 嘅，好貴嘅啲嘢。 我當就算我哋歸納到原來幫到李卓人嘅係佘詩曼都好啦，佘詩曼都唔會接你張單噶嘛。但係如果係對家嘅話，佘詩曼唔俾錢都接噶嘛。所以呢個係冇對我哋嚟講係好多掣肘，因為你對嘅黨國機器啊嘛。但我覺得都有機會打爆佢嘅，其實就係話你更加要咧做得比佢細緻 ，sophisticated， 要比佢 sophisticated， 真係嘅。你唔好話再係，譬如我參加個家訪我都知， 啡啡樓 仲係同我。八幾年做嘅嗰啲差唔多嘅，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咪問佢一樣嘢咯。不過我嗰陣時候即係已經興冚冚嘅時候，無謂咩啦。佢都做到差唔多大半。我話大佬，你有冇攞電話㗎？ 唔係啊，你應該有個 apps 我一路訪我呢個拍拍拍901，嘩傾咗成五分鐘都唔肯收口，即刻輸入佢個 Apps 裏面、 嗯、 然後將個家訪嘅 profiling 啊做。咁你係一個數據收集過程而唔係拉票過程。但係成件事係錯晒，不過冇得 冇得改㗎。 冇得改㗎。嗰陣時 點解我喺度強調就係話，而家攞電話係難嘅，同埋啲人都未必聽電話，但你都要攞就係點解呢？因為我俾得個電話你阿取伯， 即係你嘅人㗎啦。 你起碼都仲有個 way out 去搵返佢嚟投你票，大家又落雨啱啱好。 如果大家認同民主派呢又係開年青人嘅票嘅話呢、 嗯、 我覺得呢你應該係用 Facebook chatbot。即係我嘅意思係咩呢， 加個 friend， 咁樣話。 唔係啊，你仲使乜鬼扭啫，我嘅意思你視乎你，喂你有限資源有限時間。你 Facebook chatbot 就係其中一種好似家訪作用。 唔係，我覺得唔錯得曬嘅。 阿取，你 做多一樣嘢都 你記唔記得？3月11日之後，我哋3月12日做節目，姚松炎俾人鋪天蓋地，俾自己泛民嘅網台係咁片佢，係咁鬧佢，話嗰啲手寫嘅 banner 啊，話嗰啲大白象，你記唔記得？ 我哋幫手頂嘅， 我哋喺度頂，我話唔關事，唔關事，唔關事。今次選舉你證明根本係唔關事，你嗰條 banner 印成點？嗰張單張。究竟是不是手寫到你有沒有做家訪，原來法國泛民的出來投票的基本盤就是這樣，就是跟姚松炎一樣。 不是，簡單來說就是 那就是說你要開拓新票源呢，你就要想新方法。 想新方法的。 是啊。 不是，今次我覺得唯一值得檢討一下，檢討一下啫，沒怪任何人，就是你拿到個 form， 但拿不到個 substance。 不是，他這個 form 是沿用了二三十年的選舉機器。 即是例如說 這個是真是收銀機年代的東西。 學你說就是我們有個 apps 去 add 那條友。即係因為你嗰個人有啲好嘅反應㗎嘛，你攞電話又好，加做 friend 又好， 譬如好簡單， 跟住最後尾我真係要催票嘅時候，我要揾得到嗰 個人先得㗎。如果我承債人去 call 到20个人去做家訪，我帶一隊人去南山村咁樣， 嗯， 我嗰隊人裏面每人 download 咗呢個 apps， 有一個 login 嘅密碼，知道我係邊個嘅， 嗯， 即係唔好話慎防嗰啲資料外泄。好啦，然後跟住我即時我做完之後，佢一閂門我就可以篤幾個掣。然後那個數據就可以擺回去那個 database 那裡的、 嗯、 然後大家以後就無論你做任何的宣傳或者拉票活動，你都 based on 這個 database 裡面的 profiling 去做。 不是很簡單啫， 有幾複雜你問我， 你最後 你印傳單用了那麼多錢，而你不用錢去寫個 apps， 你最後尾那日落曬大雨都不知道怎麼派了傳單，其實已經是申請了上樓的，你就是去回那戶運那條友啊， 是啊， exactly 敲門叫他下來投票， 你投了沒有啊大哥？ 是啊， 你因為你 identify， 你唔好拍錯門喎、啊，你拍咗對家嘅就出事喎、啊，因為投咗隔離喎、啊， 係咪？我想講咧就係、是，如果香港嘅民主派政黨你真係認真地去經營嘅話咧，其實唔係喺選舉嗰度先做嘢㗎。啱、 嗯。 譬如舉例，無論係大數據分析、輿情分析，或者用 Facebook chatbot 去 recruit 你嗰個嘅所謂嘅義工，同埋咧搜集數據咧，依啲係。未選舉你是持續去做的、 嗯、 然後跟住去到選舉你就有數據分析同埋有呢一班嘅義工不同嘅數據分析話俾佢聽，呢個義工最適合做乜，呢個義工最適合做 什么。我嗰陣時候呢即係十幾年前呢即係仲係選區議會仲係叻嘅時候呢，我有一個同事佢就鍾意搞個 Excel file， 就 based on 我哋嘅選民名冊嘛。佢就係呢每一個選民呢、这個呢就攞過我嘅月餅，嗰、那個呢就係、是、參加過我的健康檢查。 嗯， 就當然我哋嗰啲 冇分別嘅，其實係噶。你醫生咪就都係根據數據， 跟住我有佢嘅 你確立個策略。 我有佢電話，因為嗰陣時唔係好多無線電話，咁、嗯、所以咧就全部屋企電話嘅。 嗱、嗯，呢、這個係緊要嘅呢、這個。 咁我數咧就，掂啦！呢次選舉唔使擔心啊，我有三分之二嘅選民我都 approach 過啦，喺過去嗰四年裏邊我 update 嘅時候，後期當然真係做得唔好啦。 你而家嘅數據分析咧，就只可以數分析到你自己支持者。但根據孫子兵法叫知己知彼，而家問題就是我哋香港咧嘅民主黨派對於數據分析是完全是 zero 嘅認識嘅， 係 OK， 仍然是用舊嗰套嘅方法。你最多最多舊嗰套方法，我比你最叻啦，就係、是、認識到自己嗰 part 嘅嘢。 唔係啦， 連依度都不足啊！ 呢個係 對家係點樣樣咧？你完全一無即係一竅不知。 阿取呢個有原因嘅，因為咁樣咧，佢就靠經驗而 justify 咧老鬼參選啊嘛。因為老鬼掌握嗰個 campaign 嘅經驗啊嘛。 嗯、 但係當佢建立咗一個科學選舉方法咧， 就冇份㗎嗰條友。 係 Lance 又好，劉世良又好，取伯又好，土伯又好。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選啊！真係。 而家黨國選舉 其實黨國選舉機已經進化到嗰個地步， 就是、 泛民就話：，我靠經驗。 嗱咁樣家訪就要咁做嘅，傳單就要咁派嘅。你問我其實嗰套嘢已經勾曬。 唔係其實咧， 即係我僆仔嗰陣時候用緊嗰套嘢。 唔係 ，to be honest 咧，泛民基本上已經放棄本來做家訪。你記得嗰晚食宵夜？ 係因為姚松炎敗選，嗰班粉腸就個個鬧啊姚松炎，鬧啊朱海迪嘅助選團點解唔做家訪，而令到姚松炎輸啊嘛。而家班友就個個粒水唔出聲啦，係嘛？當日得我哋出嚟頂下姚松炎，就係話喂關咩事啊嗰啲嘢。 其實所有嘢做多少少就贏到，不過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咁賴啫。 唔係同埋好簡單就係你如果係要，我成日都話泛民基本盤我當十萬票，你 plus 可能要 plus 兩萬票先贏到。嗱，譬如我嘅分析係咁啊，投票率到五成，攞翻基本盤十萬票，再 plus 多兩萬票，對沖咗阿基嗰一萬票，咁就 save margin 就有機會贏啦。咁你就要諗啦， 點樣刮 泛民嘅大腦裏邊就要諗。我哋新增嗰兩萬票喺邊度嚟？由咁樣去揀候選人，你問我，就唔係話，誒、阿仁肯捱義氣就俾阿仁啦咁。嗱，我同阿仁都熟，我都幫佢助選，但我都係要咁講，其實你要 pass 嗰兩萬票就贏。好啦，原來計算出嚟，最後尾發覺，原來派阿 Edith 去選有得贏喎。咁你咪叫阿 Edith 啦去選咯。 我覺得啊 ，Edith 啦 ，Edith 係啊，真㗎，我講唔係講笑㗎。施 樂啦。靚靚女女， 後生 基本上數人一個， 咁你就食翻阿小麗嗰啲票啦。 咁佢就嗱嗰核心支持者九萬幾就一定落去噶啦，係 啊 ，all in 噶，因為你有大佬出嚟。 而家你係吸納一啲新嘅叫做嗰啲嘅叫冇乜所謂啊。嗱，其實咧陳海，你唔好成日諗住嘅咩基本盤咩基本盤，基本盤係會移動添噶。你睇到呢個嘅所謂嘅韓國瑜咪係咯。唔好成日諗住乜嘢基本盤，even基本盤都會移動。 唔係我簡單， 所以你係一定 要。我想跳去一個問題就係、是、回翻你呢一個重點就係、是、咧、就李卓人嘅參選啦，代表泛民主派打呢場仗咧，我覺得係決定錯誤。嗱、我唔敢講喺過去嗰幾個禮拜裏邊。 冇啊！你決我哋又冇份決定，咁人哋決定咗，我哋就只有撐 嘅啫。冇錯，但其實我喺中間嘅時候咧，同佢啲核心嘅助選團我都話咧，阿仁係原來咁大鑊噶。我話第一。好容易反映嘅，佢其實係每一場辯論咧都係輸到撲直嘅。 唔係，其實呢個我哋一直撳住把口唔講㗎，我哋喺節目嗰度唔講。 我避咗，我費事啲人話我哋喺度賭票。 係啊，亦都費事即係賭，即係俾人覺得係抽後腿啦。 老實講，我後屘我睇佢一份單張咧，或者喺 Facebook 嘅宣傳，我已經發覺呢個問題。我已經唔敢睇啦，後期一兩場，因為太過慘不忍睹啊！人個辯論，我從來未見過個候選人。辯論完之後，要寫一份傳單出嚟，或者寫一個 Facebook post 叫解話，即係話你現場答唔到啦，即係話你已經輸咗啦。喂，好簡單嘅道理。 唔係喎，但係嗱，老實咁講，阿土，我又插一句， 唔緊要， 唔重要嘅一樣嘢，只不過係因為 我唔敢睇咋。 李卓唔重要㗎，論壇個表現諸如此，你試下唔黐落上去啊！個表現仲差過李卓人都唔緊要㗎。 唔係我嘅重點係在於咩咧？我唔係真係要批評係人啊，即係大家識咗成30年以上，個問題就係、是、喂嗰啲問題或者個質嚟嗰啲嘢係你自己經歷過㗎嘛？有乜理由你 answer 唔到啊？嗱，除非你係冇呢個信念嘅人，嗱，例如喺嗰、那個外佣居港權嘅問題上邊，哇答到，喂我答係點答咧？唔係因為我係 believe 嘅，有乜理由日本人？住滿七年是可以有這個權利，為什麼菲律賓人來幫我們做外佣用這麼低的工資的時候沒有這個權利呢？香港是一個什麼城市呢？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嘛，喂你用回這些東西來頂啦，因為你做過的嘛。 你太認真 了，唉大佬答到我窩妥妥你說 我支持他有這個司法覆核的權利，唉我一聽完之後我都跌低了大哥， 冇辦法㗎啦！ 我真係跌低啊，大哥！喂，我係左膠嚟嘅， 好簡單啦！我 但係我喂大佬， 我做一個測試， 唔好同我哋出醜啦！ 其實我哋係喂，我哋應該做一個測試，就是、我哋揾一集特別版嘅奪命撈鬆，就由阿李卓人、馮檢基，再揾到一個毛孟靜又好乜都好，三個坐度做節目，然後大家即場去評邊個表現最好，一定係馮檢基 啱咯。同意啊， 因為點解咧？佢進入咗個 KOL 嘅模式啊。呢個你話覺得阿徐頭先話點解覺得佢似鬱敏咧？其實係有原因嘅。當佢好似天堂鳥啊，豁出去嗰啲道德包袱、政治規條，全部唔再掹住佢諗嘢嗰陣時，我就你一拳打過嚟，我就點擋。然後你左邊打個拳，我就右手擋；右邊打過嚟，我就左手擋。其實就係咁啊嘛。咁你咪成個人突然間好似脱胎換骨咁咯。阿仁就好啦，由工會啦，我都話啦。佢叫水晶膠嘛，水晶膠係牢不可破嘅，即係左膠加中華膠， 再加年紀大， 兩大毒膠黐埋一齊就變咗水晶膠，熬都熬唔到嗰度嘅石個腦啊！ 嗯， 係水晶膠腦袋，你明唔明啊？你去到論壇咧，係啊，你經驗豐富，但係今時今日從政，所謂民粹年代，經驗豐富係個包袱嚟嘅， 同埋所有 選舉嘅工具， 所有衰嘅嘢你要上曬， 包括你嘅回應，包括你所有衰嘅嘢上曬你身。我就話點解出 Edith 咧或者吳洛斯咧？關佢咩事啊？ 吳思羅， 佢可以調翻轉，好似韓國瑜咁講，係啦，屌李卓人咁樣啊，唔啱啦。喂，韓國瑜咪就係咁咯。 喂，韓國瑜啊， 屌翻呢個老 K 咯。 喂，講呢個咩性愛摩天輪啊？喂，大佬，我睇完之後， 你最入腦就係呢樣。 跟住又話咩誒掘油田啊，大佬，喂，越吹越大，大哥。我話我下次如果我選啊，不過我都唔會噶啦，即係我怕緊咗。 哦， 怕咗你。 哦，冯检基上身， 冯检 冯检基话唔排除，你而家又 嘅政纲系乜嘢啊？喺月球啊，喺个唔知乜嘢村啊，哇！横掂你包仔都系癫嘅，大哥，我咪同你斗癫咯，系咪？喂，咁啊得噶啦。 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系 Edith 咧，就算人哋攞住呢个咩本土派嘅政纲嚟质我，喂，点解你唔去美国游说支持阿陈浩天？嗯、我答法好简单嘅啫， 我谂过噶， 可以考虑，有得谂， 掂噶， 有得谂。是啊，跟住佢話喂以前淨係將香港嘅民氣走去搞中國民主而唔理香港民主乜乜，其實我諗過其實都有呢個問題 㗎。不過我哋呢 咁你聽落去就有人氣第一，第二嗰、那個人係活生生嘅人而唔係一個讀稿機，唔係即係李卓人好簡單，其實你問佢咩問題佢唔使答你知係點答㗎啦，其實。 唔係啊，李卓人呢我聽佢哋講嘅時候啦就話其實。 唔係佢係佢嗰代裏面已經係想意圖去轉型嘅人，我 唔係啊，佢係有同佢操過㗎， 唔係喎，嗱，我要 喂操，我喂，大佬你操到咁，你啲 model answer 問完一次又一次，都答成咁，嗱，我後屘我即係我睇頭一兩個之後咧，我已經唔敢睇啦，因為點解咧？你一睇之後咧就興啊，跟住咧有時你做下節目嘅時候，喂你咪敢答㗎咁樣，咁你咪累咗佢啦嘛，我已經唔敢啦已經。 唔係，但我真係要幫阿仁哥講翻啲説話。阿仁哥系你唔好尝试改变佢， 佢只能改变你自己。 你唔系啊，你如果派得阿仁哥上去嘅话咧，你只系喺隔篱里面派两个小花， 整佢个 team 扩阔佢个 team 嘅光头。你唔好谂点改啊，大佬从政三年， 但系冇计啊，你隔篱嗰个系小黎啊嘛，你明唔明啊？三种胶走埋一齐啦嘛，变咗。 唔系啊，你对佢要求太高 啊，吓跟住大中华搭过左 胶。当然我哋最想出现嘅就系一个。KOL top 得參選啦，係咪？依樣嘢冇發生啊嘛，冇發生。如果真係阿李卓人做 Plan B 嘅時候，係嗰刻我認為你唔應該再嘗試用舊式嗰套咩叫做希望喺選舉論壇嗰度咧點去改變佢，點樣令到答得好啲？嗱，講真，我試過做過呢樣嘢喺另一個候選人當中係完全 work 嘅，我發覺 唔得㗎， 因為佢哋 ego 太大。 係啊，佢唔會聽你講。 ego 太大，我哋唔係美式嘅選舉。你呢啲所謂嘅選舉呢啲咁嘅， 咁我都唔得，我係 嗰啲我哋呢啲咁嘅角色咧，係唔拜嘅。 我但坦白講，我助選咗咁鬼多年，從來我諗啲橋咧，除咗李柱明，反而咧第一次我幫李柱明助選咧，佢係任務嘅，因為李柱明個人咧反而冇咁多呢啲咁樣嘅執著於自己嘅選舉經驗， 同埋佢冇乜框架嚟。 冇乜框架係啊，佢肯接受新 idea。我嗰 同埋佢咧就係正如佢打官司一樣，你個 junior 寫咩俾佢咧， 佢咪演繹咯， 佢再執一執佢。跟住佢自己就喺個法庭度 present 啦嘛，係咪？ 係嗱，呢個係個專業訓練。 但係其他嘅人咧，你冇辦法嘅，真係嘅。咁多年以嚟咧，佢哋覺得自己嗰套選舉經驗係 work 嘅，佢就好執著，而亦都係因為點解執著？唔係因為佢哋固執，而係因為佢壟斷呢個選舉經驗咧。可以令到佢永續選舉啊！你明唔明啊？佢個黨裏邊永遠排第一啊嘛，所以佢唔會放棄嘅，因為好簡單。如果泛民，我終於諗通啦，我哋嗌咗咁多年，點解佢哋唔做咧？總有啲嘢嘅，就因為當有一個叫做選舉泛民式嘅選舉機器，即係好似戴耀廷咁樣 develop 到一個選舉機器出嚟，係可以對抗黨國機器，有數據分析精準嘅。 嗯， 屌你嘅經驗唔值錢嘅大佬啊！ 仲有， 同埋你冇得好似收銀機咁賣俾對家喎。 仲有。你未必派你選 嘅。係啊，喂，我計出嚟原來唔係、哦，九龍東唔係胡志偉、哦，大佬，係呢個梁逸廷咁、哦、樣。 邊個叫梁逸廷啊，大佬 ？Edith 咧係咪叫？ 哦 ，OK， 我唔記得咗佢中文名。 而家唔係啊，胡志偉 office 啊嘛。 OK，OK、okay, okay。喂，你好似你啲 除咗大做高大順風耳嘅主持人， 我只知道英文名，唔知道中文名啫。 所以如果係咁，胡志偉會唔會讓個位俾阿梁逸廷去選咧？ 嗯嗯。 嗱，呢個就係科學選舉嘅後果啦。 建制派得點解呀？因為後面有個蔣天生喺度，你幾個紅兄仔又好，烏鴉好，包皮好，大家唔好爭啦，阿爺話浩南去選，咁咪陳海欣囉。咁你其他嗰啲咩梁廣文呀、啊、經文聯嗰、那個 經文聯嗰個 仲要落力幫阿陳海欣拉票，係拉到拉突呀、啊、比上次姚松炎梁廣文嘅選區係比姚松炎嗰一次係更多呀、啊、陳海欣得票。 土白，如果對於呢啲譬如呢啲 Flang 好梁思樂好呢啲 吳思樂啊， 吳思樂好呢啲咧，我覺得反而你嗰個訓練就 work 啦， 係嘛？ 就 work 啦，因為點解咧？喂，大佬一個從政三十年嘅李卓人好，或者第日嘅何俊仁好，或者係甚至傑哥都好，冇用噶， 改唔到。 一來佢哋 ego 大，二來咧佢哋個習已經有個習慣思維，但係後生仔女就唔同啦，後生仔女反而容易吸收， 嗯， 所以咧。呢、這個所謂嘅黨而家共產黨嗰套嘅用大數據去支持佢成個選舉策略，包括選人， 所以我 就說包括選人， 我都同意嘅。即係例如話，我哋即係玩咗咁多年嘅人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喂，西良，你俾呢條橋我，話我噏唔出啦，我噏唔出，因為點解？ 我哋有包袱啊嘛。 因為嗰個包袱嘅意思就係我有個經歷喺度， 嗯， 我曾經經歷過呢樣嘢，我好難將我嗰個經歷咧調翻轉頭講 啊！ 呢、這個就要好戲啦，正如點解我哋封咗阿基哥做偶像就係咁解，佢好戲啊嘛！ 佢抌低曬啲包袱，我覺得真係 抌低曬所有之前做嘅嘢，無論佢以前信過乜嘢、噏過乜嘢都冇所謂，我而家重新噏一次。 唔係，我想講啊，仲有加埋，雖然咧有啲人而家回應咗，喂，佢哋民主黨啊，嗱就係、是、咁，民主 黨關民主黨咩事咧？我冇明。 即係意思，吳思樂， 吳思樂啊， 同埋阿 Edie Flam 嗰啲係民主黨。嗱、啊，我就 exactly 我想講，千祈唔好擺得佢太耐啊！喺民主黨唔好擺得太耐。 冇啦，畫曬眼啦。 先推佢出嚟啊！你要而家下諗住下一屆就要推佢出嚟啦。 唔係啊，佢擺得太耐，佢變咗、這個、 兩年後就要推㗎啦。 變咗呢個女版胡志偉就玩完㗎啦，因為個黨會將佢咧嘅性格全部壓抑。咁樣唔準講，咁樣唔準講，咁樣唔準講，跟住佢個心裏面呢已經覺得啊，我咁樣講會唔會胡志偉唔鍾意呢？我咁樣講會唔會係兄姐出嚟鬧我呢？咁所以我就話兄姐千祈唔好再出嚟，真係嘅。你越出嚟係咁樣去執行黨邊去邊嗰啲人呢，你結果你個黨就越嚟越膠，膠到一個地步變咗水晶膠，真係。 嗯， 水晶膠就冇辦法分解。 不過你好難撳得住呢啲阿姐阿哥嘅。 啊，唔係喎，你見到楊森冇出嚟講嘢啫。 良心好啲， 係啊， 良心反而好啲， 咪係囉。所以我就話你一咁樣呢，死啦，每一個後生仔個心裏面就係呢揣摩個大佬嗰條線嗰條拉布式， 咪 咁錯咗咁咪點先，你問我。 咪咁，但係呢個樣嘢就係過去我哋成功經驗嚟㗎。 我想問下卿姐，講錯咗咁咪點先？ 卿姐成 Q 日都講錯， 我又唔係執政黨、哎、我又唔係掌權嘅人， 我聽佢講嘢我都 後生仔女咪有呢個優點咯，後生仔女就講錯嘢，人哋唔怪嘛。 唔係你咪認啦，哎呀對唔住我講錯。 喂，你過去咧講真啦，你話雙學三子好諸如此類，佢做過好多嘢，可能我哋唔認同噶。但係點啊？我哋覺得後生仔嘛係咁啦，係會錯 啦。同埋而家年代政客唔好介意話自己，哎對唔住我講錯，我成日都俾人抽稱噶啦，我哋講嘢係咪先？我哋成日都俾話，喂你唔係咁喎，咁樣 我哋做慣節目， 名又噏錯，咁咪就係咁咯。 我哋做慣節目， 我有一次我講話咩啊？北極有唔係南白北北極有南極有北極熊，南極有北極熊係嘛？ 南北極有北極熊，南極有企鵝曉。 我話南極有北極熊， 哦咪噏錯咯，即係好似張國坤咁咯，你 咪即刻俾人笑咯。 冇寫啊喂， 咁你俾人笑好簡單，佢就話噏錯咯。 系咯， 有咩問題啊？ 土伯其實講 俾張國坤搞亂咗咯。 阿土伯，你又點出咗另一點啦？另一點係咩咧？你話我哋成日做節目 ，exactly 今時今日要從政咧，你係要加埋呢個 KOL 嘅概念落去。 啱。 你 KOL 係咩啫？其實我主持一個節目好，或者係其實我唔覺得我自己 KOL 啊，我唔覺得我自己 KOL， 因為 KOL 要揾到錢就係 KOL 嘅。OK。咁即係如果 你下次出嚟戒票友啦， 嚇咁咧，嗱馮阿馮檢基係 KOL 係啊，你同佢組個黨啦。 啊唔係喎，我覺得佢慢慢個軌跡咧似阿屈榮賢喎，你問我打出一個升天喎， 嗯，揾到自己嘅 niche market 係啊，揾到自己嘅 niche market， 然後闊出去，嗯、然後咧就敢於亮劍，同埋咧幾 ruthless 嘅嘢、outrageous 嘅嘢佢都敢講， 嗯， 咁呢個就係成功啊，我覺得真係喺民粹年代係成功啊。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新血嘅話咧，其實你唔可以用你民主黨好或者公民黨舊有嗰套去 train up 佢嘅。你而家應該 少越好啊，其實 係啦，你應該用 KOL 嘅模式，用 social media 嘅模式去 train up 佢，但係千祈唔好做到楊岳橋 咁你就 即係千祈唔好做到楊岳橋咁樣樣就得㗎啦。 即係嗰種即係太嬉戲太玩啊。 佢係 其實我 Day One 已經覺得 太膠啦。 佢攞咗個太膠。佢攞咗個咩呢，攞咗個最浮誇膚淺嗰個位置、啊、你明唔明啊， 咁佢係咁上下水平。 但你睇 OP 嘅佢嘅video clip 好睇係咩呢，其實佢有譬如同啲下屬， 佢有 substance 㗎嘛。 佢有 substance, 佢同啲下屬開緊會，啲下屬喺度耍佢，咁突然間佢講兩句嚼佢。咁你咪覺得過癮囉。個原因就因為人哋係講緊一啲公共事務啊。 咪即係例如你 唔係為交而交，為玩而玩，而你呃拉地去做一啲嘢呢，喺網上係好勾嘅。 喂，佢最後尾嗰兩日本來即係事後先講啦，咩有頭髮唔想做阿基，喂好心啦，呢啲咁嘅爛嘅。即是小學生水平，即是小學雞的嘢嚟㗎嘛，大佬話你又唔好意思係咪，你叫 defend 就 defend 唔到你，點講啫，有頭髮唔會做檢基定係阿基，我都唔記得咗啦，唉嗰句嘢周圍俾啲本土派喺度傳。 其實起朵就起佢做收銀機仲好啦，我覺得。 喂大哥喂，你自己咩身份？你自己係公民黨黨魁嚟㗎，大哥。 但冇辦法，我覺得你睇到公民黨再上去嗰班人啦。當然你話阿袋根膠膠地，即係佢就似阿李卓仁嗰代。但係咧，我覺得佢哋兩邊不討好。一到咗陳淑莊同阿楊岳橋呢一代咧， 就玩膠嘛。 兩邊不討好，你明唔明啊？佢又即係點講咧？真係變咗一百毛啊！僆仔又覺得你勾，老嘢又覺得你唔妥。即係一係你就繼續。變成一個少年梁家傑，但你又覺得那條路好像已經越來越窄。 嗯， 但你想去貼近一 些，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即係等於譚香文 兩邊貼拖嘅啦。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當年咪譚香文喺公民黨年代咪拍過一個 hip hop rap 嘅一段宣傳片嘅。 我記得， 我睇完之後搭咗落地下咁滯，真係。即係話你呢、這個就係嗰個佢哋，你要真係出一個，無論行為思想，佢哋嘅語言方式都係屬於新一代嘅人。 嗯。 咁先得㗎其實，而唔係話你去 copy 人哋嗰套嘅方法， 嗯， 然後呢就將佢咁樣係會出事嘅其實。嗱 ,OP 我睇過台灣嘅媒體訪問佢嗰、那個幕後嘅軍師，佢個 script 呢原來呢就係、是、個軍師出嘅，但係個演繹好似你講馬田咁啦， OP 就好似係嗰個庭上嘅大狀咁，由佢嘅方式去演繹，但係講啲乜呢，後面就是數據分析，有專業寫手的。 嗯， 譬如今次一定要 address 呢個同志婚姻呢個問題咁樣假設。 嗯嗯， 佢唔係亂咁搞啊，即係唔係好似楊岳橋咁亂咁搞，而係話佢係 hit 中咗而家最多人喺網上討論嘅議題，係同志成家、多元成家。 楊岳橋係搞 social media，OK，、okay? 即係佢唔係搞數據，佢係搞 social media， 佢一直以嚟都係搞 social media。嗱，頭先如果阿世良所講嘅嘢咧，其實如果你講大數據分析係會可以分析埋用乜嘢字嘅， 就係用咩字？ 係用乜嘢字都可以分析埋。 邊啲 keyword 佢可以鬧，但係就話邊個字係獲得最多嘅可能 attention 或者 邊啲人去歪 ？Eye catching 係啦 ，eye catching 嘅 喺眾多嘅 post 裏面發現出某啲嘅 wordings 咧，係嗰個 engagement 係最勁嘅 ，viral 得最勁嘅一啲字眼。 嗯， 所以其實係㗎，嗱，你而家美國咧就已經係多好多嘅文章有關點樣引用數據去做選戰啦。咁但係香港咧，我都係強調翻嗰點，香港而家咧唔好諗住完全真係冇得同阿爺鏈喺嗰個大數據。 我覺得死馬當活馬醫啊，還點都搞到咁啊乜所謂？ 因為點解咧？嗱，當然我哋 乜都試下， 我哋冇可能好似佢咁多資源。不過我成日強調一樣嘢，你而家嚟緊咧，我 predict 個選戰咧，好多時都係幾百票、幾千票之差。 嗱，我舉個做 而引用數據係有機會扭轉乾坤。 俾張單你啦，數據最多係咩咧？九龍西選區， 嗯， 連續今年兩次選舉，三一一、一一二五， 嗯， 兩個選舉票站數據有曬啦啩， 嗯。嗯， 泛民擺人落去嗰陣時候，可唔可以用多啲呢啲數據決定出咩人咧？ 嗯， 呢、這個最簡單啦，我覺得。 嗯， 你唔好話冇數據咯，係咪先？跟住你話點樣活用嗰啲 social listening 啊、social media 去定嗰啲分眾嘅議題啊，或者係嗰啲 Instagram 裏面嘅嗰啲嘅 video clips 應該係點擺啊？呢啲嘢其實出面大把 marketing 嘅 e-marketing 嘅專家去做啦。其實呢啲嘢唔係啲乜嘢。艱辛嘢嚟嘅根本係， 誒就算 已經係用咗好耐㗎啦，喺選舉裏邊。 就算嗰陣時候2008年嗰陣時候咧，我選一次咧，都明知輸緊嗰鑊啦。佢啲公關公司有時，我覺得佢哋以為佢注重嚟我著咩衫啊， 我用咩字去 present？ 我都好啲嘅，即係你話幫我聽咁，咁我試下啦。 佢哋憑經驗咯、 啊，係啦，因為嗰啲人係知道咧，你 hit 中咩 market 嘅人啊，同埋你著咩衫，你嘅談吐係點咧，咁係會捉到嘅。因為嗰我明知輸緊，因為當四席啫嘛，梁家傑喺度，李華明喺度，即係我都係出嚟表演一下嘅啫嘛。咁我覺得佢有時咧，你揾一啲咁嘅 layman 去俾嘅意見咧，尤其是佢完全唔識選舉嗰啲人，或者對政治唔係好似我哋咁多深入分析嘅人咧，有時有啲 insight 嘅，你係要參考一下嘅。即係老屎忽有個問題就係點咧？就係我哋做開嗰套嘢，呢一套係一個成功嘅 formula， 我哋唔肯住， 唔係同 即係佢好簡單嘅啫。佢俾我一個 point， 我覺得有 point 後屘，我初時我好抗拒，佢話不如咁啦，佢話佢 sell 你係喇沙仔咁樣，我唔係幾好啊啲街坊，即係嗰啲咩名校，即係覺得你包又串咁樣。我唔係幾好，佢唔係咧。佢其實嗰啲人係想自己嘅仔做你嗰個 model 啊嘛。咁我話係算啦，嗱你話咁，反正我都係瓜緊噶啦。咁我唔同你堅持啦，咁樣係咪？啊，咁又好似得噶喎。 唔係嗱， 好似 一度咧，你咪點出個過去傳統嗰個 PR 公司或者呢啲咁嘅政治顧問公司咧，佢按住佢經驗，然後用嗰套經驗去套落所有嘅 case 嗰度。 嗯 ，OK， 然後跟住你有你嘅意見，可能嗰、那個當事人有佢嘅意見。以前咧，我覺得 even 民主派啊，連呢個 service 都用唔到啊，連呢個 service 都唔到， 因為佢執著於自己經驗。 而家我今日話俾你聽，連呢個 service 都 out 啦，因為嗰個人係憑一套嘅經驗，又套落每個人身上，係冇數據支持噶。 OK， 其實唔同嘅人，你話喇沙仔，你有你意見，佢有佢意見，最簡單咪睇下 數據咯，邊個拜邊個，邊樣歪路咯。 OK。 嗱，同埋我覺得好簡單。第二樣咧，除咗你話數據唔係年紀嘅問題，佢哋錯誤曬，以為係年紀問題，叫我吸納啲年輕人。跟住 OP 都成六啊一啦，都好似係。 喂，韓國瑜咧六啊一，所以我就話好簡單。佢哋以為就係吸納咗年輕人入去，跟住喺個黨裏邊衝一輪之後變成膠人，又派出嚟選就輸埋。其實根本就唔係年紀嘅問題，而係你嗰套拳啊，你打緊咩拳嘅問題啊嘛。你睇到韓國瑜同阿柯文哲都係啊嘛，佢哋基本上係 KOL 嚟嘅，佢先至成為一個 politician。好啦，你要揾一啲具有 KOL 嘅 character 嘅人，就不能夠黨性太強，嘢嘢都睇住兄姐你眼神做人，咁就死得。佢老啤你，你又唔敢講嘢，咁就死得，係咪先？喂，我都話而家民主黨啲人乖到我哋嗰個年代啊，我哋都敢於作反啦、啊。當年我都話啲友唔識我哋， 咁我俾人懲罰咗喎。 佢話我哋 大佬，我俾我作反。 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道我同陶君衡嘅背景嘅。其實我哋係民主黨員，當時係喺民主黨造反派嚟嘅。 我哋係家私居嚟嚟嘅喎，壞孩子嚟喎， 拉咗張炳良落馬，已經係大叔派。 我哋而家係花甲之年。 啊！結果嗰啲李卓人仲喺度選緊，我哋都退埋。 哇！你有一張自己降居喎，你係阿八派嚟喎，族叔。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 阿柳伯， 你要知道個時代係變咗。個時代變咗之後，你知道之後，你唔好用你嗰套方式去 groom 後生仔啊！你咁樣年青化係必死嘅，其實係，因為嗰啲後生仔我都建議你唔好入民主黨嘅，真係，因為你咁樣你出嚟又變咗少年劉慧卿，又變咗 young 版嘅胡志偉，咁咪死得啦又！你見到噶歐樂軒走，我估下一個走許智峰。所有有 character 嘅都會走，然後因為點啊？因為佢接班人栽培就係要胡志偉嗰種模式，往永遠講嘢拉 to t 好簡單，我就話有人質疑我，喂，點解你講總辭啊？咁 as 一個談判策略，要阻止林鄭 DQ 嘅，點解唔提總辭 ？as 一個策略，我講緊做唔做係另一回事。 個 result 未必係咁 ，result 未必係咁。不過如果你話得，我見你講施政報告得，我唔同你講施政報告裏邊咩撥款咩嘢。我只係同你講一樣嘢，如果你再做一次 DQ， 我哋會考慮集體總辭。 其實而家冇乜分別啦，總辭而家真係。 唔係，我唔係話啲人就交到咩咧，好似一講咗出嚟一定要做。等於好簡單就係 conditional 要求美國喺 Donald Trump 簽署總統法令嗰陣時係延續香港嘅呢個 香港關係法， 係要符合呢五個條件。喂，我哋唔係 唔可以再 DQ， 佢哋成日都頒獎上身，覺得自己係美國總統。其實 Donald Trump 簽唔簽？唔通真係聽你嗰幾條粉腸游說團講咩？真係，但係你呢番說話係攞嚟講俾共產黨聽，係攞嚟講俾呢個咩聽㗎嘛？講俾林鄭聽㗎嘛？所以我就話你要終止咗 DQ， 你後面所有嘢先可以行㗎嘛？你連呢一步你都唔反省，咁你就繼續就話鞠躬道歉， 其實呢個係好戇居，我 唔係我臨喺第二節結束之前咧，我幫佢講句啦。呢兩個位咧，原本都唔係泛民嘅，所以咧輸咗咧，就對佢嚟講咧，其實冇乜損失。 點解唔係泛民咧？ 自決派嘛， 喂，自決派同埋游蕙禎噶嘛， 自決派嘛， 係咪 ？Nothing to lose。不過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不過呢句先重要。 但我想問， 就係你要 learn something。 阿土，如果我係民主黨主席，我出阿梁逸庭，輸咗都好，我攞到個朵，你明唔明啊？我培養咗 個 新人出嚟。 但問題就係咧，佢哋證明佢哋咧，即係當小麗去選擇加入工黨，諗住李長接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唔明白呢個世界究竟係點樣運作咯。其實我係第一個已經即係好油咁同佢講。得唔得噶呢條橋？李卓仁好勾噶咯，勾過你同我大哥，佢帶我哋兩條友十年。 係啊，如果以泛民陣營出身，我哋兩個最唔勾噶啦，應該。 阿姐，我真係我唔係我有懷疑，但係點決定咗？我無謂俾咁多意見，人都大咗，我唔係仲係少壯派嗰時候嘛，出嚟公開罵你嘛，大佬，因為都大局為重啊嘛。喂，但係李卓仁得唔得噶？啊，俾我批中。喂，大佬，場場辯論都輸。所有問題俾人質疑，包括咩會議規則啊，包括呢個咩港珠澳大橋啊，包括全部答唔到。 但係韓 國，喂，如果我係佢競選經理人，我一定罵。 阿土，你睇， 喂，大佬啊，你就算輸都好，你都唔好自取其辱啊！大佬喺個大台 你睇撞，你睇韓國瑜同阿柯 P 每一次論壇，就算俾人兜口兜面將啲嘢質落去，佢自己嘅施政都好，點解佢可以灑開、擋開、射開咧？ 嗯， 就因為佢當咗自己係 KOL， 你明唔明啊？ 是我講的嘢係啱嘅咁樣。 唔係啊，佢唔會完全進入咗一個叫做執政黨嘅模式。民主黨最大最大嘅思想禁制係咩咧？ 嗯， 佢哋覺得要負責任做執政黨啊。呢、這個司徒華1997年同我哋講在野20年就係咁嘅意思。 啱啊！ 你唔好諗住有朝一日你執政啊嘛。喂，反對黨唔係代表唔負責任喎，只不過我的角色就係反對你。 我講多句，其實本來真係我唔想講，因為僆仔同我講。你可唔可以好似某一啲人咁咧寫關於你同阿李卓仁30年嘅經歷咁樣？我寫完之後，我寫完啦，真係我好努力咁寫，寫咗半個鐘頭，幾百字，呢篇嘢都唔 sensational 嘅。算啦，不如我玩玩啲貓貓狗狗好過啦咁樣，即係幫佢鋪毛啊！我話後屘有啲僆仔問我點解你唔出咧咁樣？我話如果我調翻轉頭啊，我做咗阿基個角色啊，我做兩集節目去批評佢哋都得，即係呢班泛民啊！ 當然啦， 由最低工資到領匯到嗰時候政改嘅問題， 唔使啊！如果再 所以老共你買我得㗎啦， 由 我做兩集啊， 由民主派高山大會開始得。 哇！你買我得㗎啦，你買嗰啲油，佢冇咁多 substance 喺度啊嘛。我有啊，因為我同佢做過幾廿年嘢㗎嘛，我知佢哋啲衰嘢仲多你啊，大佬。跟住你叫我寫，我真係寫唔到啊，大佬。不過我唔好意思講。即係選完先講，你唔好再揀呢啲人啦，搞唔掂㗎，大佬。 其實阿土，你記唔記得？ 連我哋咁多弱點嘅人都發覺佢有咁多弱點。 我哋當年對主流派嘅批判，其實到今日仍然係 valid 嘅嗰啲嘢。其實我哋已經白曬頭。當日我哋僆仔，即係周永康呢啲咁嘅年紀，同佢哋開拖，而家已經係過咗咁多年，而嗰啲嘢仲係 valid 嘅，因為佢哋嗰套人，佢哋嗰種嘅思想囚禁係冇改變過，所以佢窿出嚟嘅林卓廷啊。是呢個胡志偉的那種人嘛，就算尹兆堅啊，即係我 尹兆堅好少少啊， 大家認識都好啦，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已經唔要呢種人啦。你問吸後生仔係咪真係靠政綱，係咪真係靠呢個去美國遊說啊呢啲咁嘅嘢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台面嘅嘢，實際上人哋睇緊嘅就係你同我係咪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大家有冇共同嘅語言？你嘅 gesture， 你講嘢嘅語氣態度，溝通嘅方法。是不是大家即是啱 key 的？你問一下，其實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一種odd味。 怎樣呢？即是意思是odd味是。 即是怎樣說呢？永遠都是想起他嗌口號嗌到把聲拆曬咁樣。 走曬音。 是的。其實我哋喺網聚已經提過佢，把聲可唔可以咁唔拆咧？咁樣 唔係，但我覺得佢嗰段片係做得唔錯喎。不過我就唔知邊個寫個 script 咧。即係第一句就係我係61歲， 製作就我哋都係我哋嘅朋友嚟嘅。 喂，61歲嗰、那個， 即 係當 日犯罪裏面嘅朋友嚟嘅。 我知我哋，我知你講邊個。 係啦， 但係61歲呢個講法係咪？ 嗱，佢要鞏固泛民嘅基本盤，呢個啱嘅，我覺得。但係而家證明事後孔明啦，當然我哋係基本盤唔夠嘛。 姚上次我哋話好多人誤導，以為姚松炎嘅競選工程令到姚松炎攞唔翻泛民啲票，包括好多時事評論員同埋選舉分析專家都係咁講。好啦，而家今次發覺原來唔係，根本姚松炎差唔多已經係攞到泛民嘅九成啦，九成幾啦。今次只係攞多咗四百幾票。 唔係，我哋有幾個有個誤判嘅，就係以為泛民嘅大佬去 endorse 咧。就可以咧，係立翻嗰幾千票。但其實今次你睇到咧， 佢十萬幾票就係個 endorse 嗰啲票嚟㗎，係 冇分別， 係冇分別嘅。 因為點解咧？啲人你唔好以為嗰啲泛民嘅鐵粉咧係傻嘅先得㗎，唔使李柱銘喺蘋果日報， 唔使㗎，唔使㗎， 或者喺條街度嗌好多次，佢一定 identify 得到姚松炎又好，李柱銘又好，一定係泛民嘅陣營㗎。 我喺美孚見得最多係咩咧？就係、是、行過同我打個招呼，跟住我傳單都唔使派俾佢，佢話識做㗎啦。就是這類人了。那些人你就算沒有 KOL， 沒有這個大佬，沒有陳方安生，沒有肥佬禮，他們都是會投入泛民那裡的。那些是 well informed 的。 阿毛哥有一個意見，那天就是我們在拉票的時候，他說你怎麼會出陳太的？ 沒辦法啦，拿你命三千，單車鏈啊，強水啊，什麼都扔出來啦。 不是，他說喂，他如果現身即是在條街上，即是陳太啊，就派下單張咁 OK。 佢喂，你周圍掛佢嗰啲相，咁佢勾咗好耐㗎喇喎， 冇用囉，咪就係迷信以前 work 嗰套囉。我覺得 即係毛哥都係有意見啦，點解唔擺自己張相，你擺咗陳太張相喺嗰 度，毛哥都冇用， 冇用呀，真係 冇用，真係冇用。 你而家坦白講，你明白網台崛起亦都知道點解嘅，嗰啲傳統時事評論員勾曬就係咩原因，係咪？好多我哋都認識㗎。點解？因為你嗰套語言已經啲人唔想聽啊，你明唔明啊？你講嘢又沉悶又剩，又煙草已經去咗五百字，慘就得嗰百零字，係咪先？ 肥佬嘅喎，寫呢啲肥大佬，我靚仔嘅時候 睇完個煙草，你想講乜嘢？第一句你就要寫㗎啦，而家係。然後我睇你個時事評論關於選舉，你頭嗰五百字仲講緊泛民過去點點點點點，我而家就問緊你，其實泛民跟住可以點啊嘛？你就話俾我聽佢過去點點點，所以呢個先至係我覺得。是要我昨天都咁講，唔係哭波喪啊，而係話你要向前望啊，你冇得追翻嚟㗎啦，有啲嘢。 所以我自己覺得咁嘅，所以我認我嘅 position 就係，我唔會批評民主派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去做錯咗， 無可挽回㗎啦，嗰啲嘢已經 冇，佢冇做，我認為冇做錯。even 你話派人都好，你最多只係可以質疑一樣嘢，就話啊，點解你喺個 the best we can 應該係啦。不過如果我頭先嘅講法，你話語氣重咗少少，但其實我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嗰陣時候應該諗清楚。 個選舉工程有改善嘅地方， 係 嗱，呢啲一定有。 任何選舉都係。 所以選舉完咗之後，嗰、那個、那個所謂嘅反省，就係話我點樣行下一步。是咁嘅意思，而家個結果係好清楚㗎喇，即係話你而家譬如從九龍西嗰度，我仍然係覺得唔係話你今次個選舉投票率低令到你輸，補選就係咁上下㗎喇，個投票率係咁上下㗎喇。 你要發掘你新票源囉， 你要發掘新票源囉。 咪同埋你一樣嘢，唔係咁大家開心。 手頭足㗎同埋。 我嗰日睇到你嗰個評論，你用咗四個字總結嘛，因為我哋係唔夠呢個黨國機器鬥，其實已經係噏咗㗎啦。即係我哋之前噏嗰啲阿基啊嗰啲咁嘅嘢呢，其實就係你呢四個字係總結嘅。個問題就係我哋要諗面對呢個黨國機器嘅時候， 你預咗佢係常態嚟㗎啦。 佢永遠都喺 upper hand 嘅，我哋點可以喺下手嘅情況之後打低佢？呢、這個就係我哋嘅關鍵。嗱，大數據是其中一樣嘢，揀人選是其中一樣嘢， 政治主張，我覺得 政治主張或者你的 vision 是怎樣，是一樣嘢，即 係三樣嘢你都要做，我覺得 你所有嘢都要好細心細緻嘅分析，唔係我哋而家咁喺度噏下水過鴨背講完， 啊唔係啦，袋咗好多錢落去噶啦，不過我哋唔會做啫嘛， 因為我哋憑我哋經驗， 係啊，憑我哋二十幾年嘅經驗， 大家交個手咁耐， 我都唔會反台啦，係嘛？ 我哋啊兩條友啊嗰次食宵夜啊，主動提出啊。我哋幫你做心戰室啊，最後都冇人揾我哋嘅。 冇㗎，唔會㗎，我話你聽啊。 最後，我諗我哋大佬，我已經貢獻咗。 啊人啊，我哋自己 offer 㗎，真係㗎， 都冇人理啊。 小麗啊，因為幫下小麗，所以就自己 offer 俾人，叫佢哋幫手㗎啫。其實真係我人至盡啦，其實真係。 喂，個大佬啊，頭先我講嗰啲批評嘅內容，即係我事後先講，我一早可以批評嘅。 所以老實講，你唔使買啊咩仇思達啊嗰啲咁嘅油嘅，你買我得噶啦，屌大佬！如果你真係批評泛民主流嘅話，我係專家嚟嘅，大佬。 身受其害。 係啊，如果唔係我點會搞到咁慘啊，大佬？ 我哋唔係鬱敏苦主，我哋係泛民苦主先。 係啊，先係泛民苦主，先係鬱敏苦主啊，大哥！我如數家珍啊，同埋我有活生生嘅經歷噶嘛。你曾經答過我咩問題？ 係啊，記得曬嗰啲事件。 喂，真係好簡單啫。劉慧卿有一次答我，即係講領會嗰陣時候啊，同我鬥爭嗰陣時候，佢話你想做前線秘書長定係繼續幫嗰阿婆啊咁樣。 嗯， 我就係講呢句，你玩完啦，慶姐。係 啊。 即係嗰陣時候盧少蘭啊，佢唔俾我幫嗰阿婆繼續去司法覆核啦，佢咪咁問我咯。你究竟想做前線秘書長定係還是係幫個阿婆啊？嗱，呢句夠傳神啦啩？我記得㗎 ，I remember this。 所以我就係 我而家唔怕，我又唔使選，我怕咩你係咪？ 唔係，即係我覺得 噏下啫，我覺得係啊。 你永遠都係睇我哋嘅目標係想點，有啲嘢私怨毛咧，其實冇意思嘅。即係我哋記得，但唔代表我哋會介意。 即係我求其舉一個例子出嚟啫， 已經唔再介意啦嗰啲嘢。 係啊，我繼續幫你坐緊選啊，大佬。我哋 即係我哋亦都放低，亦都唔想話，即係喂大佬，記住呢啲咩嘢好慘嘅做人。 啱啊，跳樓咗幾次㗎啦，大佬。 但係問題就係咧，亦都係。我相信好多批評泛民你要分清楚，有啲係恨鐵不成鋼，佢係想你好嘅其實，唔係佢就算佢今次出唔投票或者公開大聲話我唔投你票都好啦，其實佢個心係想你好嘅，即係等於即係老豆教仔一樣話俾你聽，喂，你個死仔死撲街仔咯，其實佢真係唔想你撲街噶嘛，其實係，但係咧，我覺得你要， 因為我要靠你頂住老共 啊，係啦，即係、就是、你要做好我哋先至安心啊嘛。你哋做唔好，我哋都唔安心啊！所以我哋係其實係命運共同體嚟嘅，其實，所以我哋要 call 友幫我哋唱，就係咁嘅原因。 唔係嗰啲嘢細節嘅問題，以往嘅經歷，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算數， 算數啊，叻高啦， 係嘛，叻啲高啦，即係幾十歲人，大家仲喺度掛住以前。 但係我覺得政治主張呢個咧，佢哋未去到反省到呢個層面。 嗯， 我覺得第一，我仍然堅持，我相信。如果是咁，下一次選舉咧，我哋不如草擬一個政綱約章叫佢。 喂，啱啱收到個 message， 個僆仔話俾我聽，佢話頂，果然冇踩場喎，今晚啊，即有冇人踩我場啊？冇啦，係咪？ 我哋呢個場從來冇人踩，我哋裝曬 camera， 邊個嚟踩場啊？邊個自己影到嘅會？所以我就話嗱，好簡單，你第一樣希望盡快可以睇到佢哋對林鄭月娥呢個政權嘅態度有冇改變？ 嗯， 而家已經係全面執政啦，佢已經，佢控制埋立法會啦。你嘅關鍵否決權已經冇曬啦，佢議事規則可以任改啦。 係， 如果你繼續同佢做刁咧，你就完全係陷自己成個泛民陣營咧，去一個嘅兩面不是人嘅局面。 嗱，我尋日聽到阿銘講，佢話原來阿銘咧，因為佢而家日喺法庭度咧就對住泛民嘅主流啊李永達噶嘛，佢話佢曾經批評過佢咧，就喂大佬。你嗰啲咩1000公頃填海啊，或者你啲功能組別嗰度喺度亂投票啊，喂大佬你害咗個選舉喎、啊！你唔知佢點樣答？我揾個機會都同佢即係當面辯論啊！佢就喂唔得㗎，我哋泛民咧都要即 係是其是非其非啊！ 唔係 ，at more or less、就係話咧呢啲咁嘅 constituents 咧，我哋都要照顧嘅，照顧嗰班人，因為嗰班係嗰啲即係中產嘅支持者嚟㗎嘛。其實佢哋即係證明係咩咧？係 learn nothing and forgotten nothing。好明顯嘅，喂大哥，我話而家選舉輕輕含含俾人攻緊嘅時候， 我唔， 你係咪醒少少當幫忙咧？ 阿土，我唔係有政治潔癖嘅人，但係我覺得咧，做deal一定係講 judgement， 講時機嘅判斷，講你嗰套論述點樣出去交代，點樣台底一套台面一套，佢哋係蠢幼稚，我覺得，你明唔明啊？係根本冇能力去做deal嘅人嚟嘅，係俾人過一動嘅人嚟嘅，所以你不如唔好做，我覺得。除非你已經很 sophisticated 去到一個地步，你台底一套台面一套，然後咧出面繼續拍台拍凳，你明唔明啊？咁樣你先至有運行。但係佢哋，我睇到佢哋咧係一班嘅，即係喺政府眼中係一班傻仔。好對唔住，我喺政府裏面做過，我絕對知道佢哋嘅諗法。 嗯， 佢哋視呢班人係咩咧？就係、是、一班傻仔，可以如取如攜嘅傻仔。 嗯， 到時到後咧，冧佢兩句，俾少少嘢就翻嚟，跟住咧。佢做咗啲壞事嗰陣時候就射落去隔離，就話老共嘅嘢。 唔係我好簡單。 你點搞啊？如果唔係，一方面佢 DQ 緊你啲人 ，DQ 緊啲泛民啲人；一方面你就話呢個係不公義嘅選舉，呢、這個關鍵一席，然後你又同佢丟， 跟住又投贊成票。 任何一個有政治常識同埋邏輯嘅人，你都覺得屌唔係啊嘛？我哋係因為同你哋係同一個系統出身咁多年，大家亦都係認識嘅人， 所以無謂擴大個矛盾，喺選舉前大家大局為重，就係咁嘅意思啫嘛。 所以提都唔提啊，費事提啊。 選完之後真係要處理，唔係㗎。我對於葉建源嘅問題同埋公民黨嘅問題，我哋做節目我講過好多次嘅，其實不過我都係好客氣咁講，即係你唔好以為我係放低改變咗個立場，而係話第二樣，我覺得就喺香港問題國際化。呢、這個李柱銘嘅路線證明係 work 嘅。1992年、Tom Boesberg 起草呢個香港關係法，俾呢個美國嘅 Congressman 去提出嚟，其實係民主黨港同盟主催嘅。其實呢粒 poison pill 終於發作啦！啊，你班友走咗去。喂，而家講明係 conditional 延續，有咩問題啊？我想問。我唔係陳浩天嗰只，即刻叫佢取消嘛？ 唔係 conditional 就係話，如果你再 DQ 嘅話。 你是要頂的呢下呢一版啊，同埋你一定要理。 實會有人上江上線話你漢奸賣國， 唔緊要。 李柱銘俾人鬧咁多年咯， 唔緊要。因為點解咧？你香港關係法其實你係 leverage 緊中美嗰個矛盾，係攞我哋自己最大利益啊嘛。喂，老實講，你彭斯又好，甚至乎國會發呢個告報告都好，其實老實講，我梗係唔想佢咁搞啦。不過問題就係你唔 leverage 佢喺呢個過程裏邊，喂，我哋乜都冇。 而家最慘就係咁啦，好多新嘅 parameter 唔係泛民舊嘅模式可以處理得到。譬如中美關係，中美關係係一種急劇惡化一個新冷戰嘅時代，根本從來都冇人面對過。當然我哋都係亂噏啦，但問題你要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去諗下究竟嗰個係咪一個位咧？譬如你歐洲議會梁家傑去遊說嗰陣時候，你出發之前大家係咪要 brainstorming 去諗清楚你個 lie to take？去歐洲議會做乜先？而呢樣嘢你嘅 audience 其實唔係喺歐洲，你嘅 audience 係老共同埋香港人。你要咁樣 make 個出，如果唔係嘅話， 公民黨嗰次啊，我聽完都打咗個突啦。佢走去同美國佬講話：你唔好制裁香港啊，你制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就算你同 中國 打到 我哋，唔好搞我哋啊嘛， 唔好搞我哋。我大佬聽完之後，你唔係咁啊嘛，大哥聽完都即係。 唔係嗱，呢個係有教訓嘅，就係當年 MFN 啊，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最惠國待遇。 最惠中國未入 WTO 之前，美國每年都要總統簽署嗰個最惠國待遇嘅命令，其實同香港關係法係一樣嘅。但係當時泛民亦都係犯咗個錯誤，港同盟就係話無條件延續 MFN。其實當時我喺民主黨裏面我都話係咪應該有條件延續咧？ 係。 呢啲唔係話我哋亂咁吹，其實係有個過去一啲我哋經歷過嘅事嚟㗎嘛。 同埋嗰鑊應該都係俾美國佬利用咗㗎啦。美國佬就係借你香港嘅反對派 打口講， 係啦，李柱銘話無條件延續。咁克林頓嘅政府嗰陣時候就係、你香港最激烈嘅反對派， 你最激烈都話俾咯， 係啦。如果你寫幾個 condition 落去，釋放民運人士又好，中國 佢就兩 尊重人權，咁佢都 puzzle 啊嘛。 我就係話，而家你要顧忌重施就係咁，你想延續呢個香港關係法嘛？阿田北俊啊，鍾國斌啊，嗰班有錢佬而家知痛啊嘛。喂，當日馬田寫呢條法例，其實就係要香港嘅商界唔好出賣香港利益噶嘛。其實係呢樣嘢啊嘛。 喂，休息一陣得唔得啊？廁所要。 好啊。好。喂，你啲 hater 出翻嚟咯又。 係咩？係啊。 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真係彈到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級韓流做嘅。除咗佢哋打邊爐咧，佢仲可以愛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牙喎，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 啦。咁啊，大家就要試啦。因為點解咧？我同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咁啊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啊嘛， 死事咯咁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食啊！牛嚟，我好香啊！又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俾大家睇下先，呢個肉味都好喎。呢個其實， 哇！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我嚟打乒乓波。